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83集。情神，这里上电梯，直接到陈淑兰的楼层。秦冉这些人准备晚上去魔都，七点的飞机，所以秦冉打算看完宁威跟沐莹就直接去机场。陆兆颖跟程木就在楼上的电梯口等着，这两人认识陈淑兰，但对宁威不熟，就没有下去看。陆兆颖昨晚打游戏打得晚，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的，看到电梯上两人下来，他连忙去找秦冉。 秦小冉，晚上继续打竞技场啊，我介绍一个高星大神给你。 最近 OST 战队在魔都跟 H 国的比赛，大多数人又热血沸腾的去打竞技场。多少星？秦冉单手插着兜，随口问着。他说的星是至尊星数。陆兆颖连忙回道： 九星，差200积分晋级。 哦，单排至尊九星，还行。秦冉点点头，确实能称得上大神。陆兆颖被他开口的至尊九星吓到了。 我说的宗师九星，但只差200积分晋级，四连胜后就能上至尊一星了。 秦冉脚步顿了顿，他看了一眼陆兆颖，缓慢地问道：宗师九星，你说的是高星？程木在一边开口： 秦小姐，是这样的，单排积分真的很难打，国际服的话至尊四星都是职业队的单排战绩了，至尊九星的话职业队也没几个人吧。 菜鸟、大师、宗师、至尊，这游戏跟其他游戏不一样，五排或者双排，有技术有配合的团队上至尊不难，可是单排难如登天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队友会不会配合，除非你能以一打九，不然上至尊难度不小。可就算是职业战队，真正能一打九的也很少。 OST 除了杨飞跟易继明，但易继明都很悬，只有一个杨飞比较稳。 OST 的招牌杨神不是浪得虚名，而是有足够称神的实力，所以单排到宗师九星真的可以算得上大神了。秦冉点点头，眉眼垂着没说话，他就是真的觉得宗师九星没有多少啊。 不过他虽然是大神，操作可以，但跟我配合不太好。 陆兆颖摸摸脑袋，看向秦冉，笑了笑： 你意识好，扔的技能准，预判又好，难怪杨神会找你。如果手速再猛一点，有个爆发，都能直接用攻击类的牌了。 说到最后，陆兆颖非常遗憾。秦冉跟他打，一直用辅助类型的三张基础牌，不需要多大的手速，但操作是真的好。一开始排到的队友都认为秦冉是个上分表，有时候还会开口吐槽骂人。可是一般打到中间都会哭着喊秦冉爸爸求奶。一场游戏打完，还有非常不要脸的人拉秦冉继续打下一场，但都被陆兆颖冷酷无情地拒绝了。陆兆颖有些知道杨神为什么会找秦冉打游戏了，有他在确实很稳，是个值得托付后辈的队友。现在游戏战队出名的都是主攻击类的选手，辅助型的选手没有爆发还要背锅，而且辅助型选手有一个最大的短板，如果匹配到的攻击牌队友不行，这场游戏就凉凉了。毕竟辅助牌没有什么攻击，不能以一打九。 不过我们三个人三排肯定无敌。 陆兆颖最后拍拍秦冉的肩膀，挑眉笑。秦冉侧身瞥他一眼，嘴边挂了一个挺懒散的笑，嗯了一声没有说话。病房内，陈淑兰看到几个年轻人显然非常开心， 精神也好了很多。不过他最近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。 要去魔都？ 听到秦冉的话，陈淑兰一愣，下意识地问道， 什么时候回来呀？ 秦冉算了一下时间，大概两三天，也许更久，具体不确定。顾西池那边具体要多长时间，秦冉并不确定。陈淑兰点点头，然后笑笑，细心叮嘱道， 那你早点回来。 陈淑兰很少说这样的话，似乎是带着深意似的。秦冉一般都不愿意听，一听就忍不住的烦躁。他的头往旁边侧了侧，眉眼敛着，抿唇，没有说话。陈淑兰摇头笑笑， 哼，应该是星期二。 程俊看了秦冉一眼，然后笑了一声，压低声音，挺温和地对陈淑兰说道。关于那份报告，程俊跟顾西池基本上算是联手，虽然他不专注细胞病毒学，但大概时间还是能估算出来的。也知道秦冉去魔都并不是为了杨飞，而是因为顾西池。说完，程俊又咳了一声，看向秦冉。秦冉想了一会儿，又慢吞吞地转向陈淑兰，星期二回来。 哦， 陈淑兰愣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，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两人一眼。5点，秦冉他们要赶飞机，陈淑兰却在临走前表示要跟程俊好好聊聊。秦冉按了一下太阳穴，不是，外婆，你们俩能聊什么？陈淑兰淡定地看了秦冉一眼，伸手拿起放在一边的水杯，语气轻缓道， 这小伙子长得好看，我看他顺眼，行不行？ 行，有脾气。秦冉点点头，手插进兜里，慢吞吞地跟着陆兆颖还有程木一起出去。等门合上了，陈淑兰才放下杯子，看着程俊的时候，那双略显浑浊的眼睛多了一些凌厉跟探究。 你以前认识冉冉？ 不认识吧。 程俊的手指搭在扶手上，略加思索。 是吗？ 陈淑兰微微眯眼，然后又点头。 算了，那我这样问你，你觉得我们家冉冉怎么样？ 程俊向来淡定的脸上罕见的出现了愣神。 我大限将至。 陈淑兰也不等他回答，声音挺平缓的。 早几个月前我就盼着这一天了，只是冉冉一直用各种方法拖着我这条命。我当时就想着，我要是死了，他怎么办？要他孤家寡人？就硬拖着我这条老命。唉，冉冉他死心眼儿又倔，可能也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，就主动联系了他妈妈，然后跟我一起来云城。他妈妈跟他小姨都在。为了我，他放弃了去京城学习，敛起一身的脾性，想让我开开心心，舒舒服服到最后。 说到这儿，陈淑兰闭了闭眼，手指捏起来，几乎有些哽咽的，艰难的开口。 我就是他的拖累。之前我一直盼望着自己早点走，可又怕他一个人，他那个性子，没有我在，早晚有一天跟他外公一样毁在自己手里。 不是。 程俊把陈淑兰放在一边的杯子又拿起来，重新倒了一杯温水，眉眼低着。 您把他教育得很好。 程俊从他上次手受伤就看出来了，他这个人把自己活得挺随意，挺乱七八糟的。程俊有些庆幸当初是陈淑兰管了秦冉，若是被宁晴或者其他人管着，谁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。天才跟疯子是两极，也只是在一念之间，越过了那条线就是疯子，能留在这条线的就成了天才。 我觉得小顾就很好。 陈淑兰笑了笑，她看了一眼程俊，然后低头喝了一口水。 你知道小顾吗？就是冉冉特别好的朋友，冉冉还让他住过家里。我准备以后将冉冉交给他照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程俊的手指顿了顿，他看着陈淑兰，陈淑兰垂着眸，似乎在认真地思索这个可能性。他不由摸了一根烟出来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说： 我认识顾惜时是吧？有很多人追杀他的，自己都顾不着自己。 说到这儿，程俊顿了顿。 他以后要去京城上学吧？ 陈淑兰不动声色地抬头。 当然，魏大师就在京城。 程俊笑了，不紧不慢地开口道： 啊，我家在京城还能说上点话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